这你考什么 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一 你考什么研究生还背这的 清开了一瓶蒙特南洋方在南北里可能有两 这还现在才背这都是初中课本 真逗这个人我跟你说上半年我就没见你来过 抽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和六九和边看牙两七 也不学什么这个 这就像念经 走 我说 不要影响别人的学习。 金龙吐火水，脑袋胳膊腿，要想洗耳朵还得吐火水。 你打算晚上驻扎在这儿？你准备好东西了吗？ 准备了。 当然是这样的了，而且咱们不外露。你看，像这样带着大包裹来，一路就遭人骂吧。纸厚里，我这的看到没有？ 什么？ 收拾的妥妥帖帖的，看着。 什么？ 外衣脱，睡衣 别脱。哎，我有女朋友，你可不能这样。你这借机会对我一种、 哎， 这是一种暗示。 这睡衣也是那种毛绒的那种，我基本上都穿身上带身上， 把什么都穿身上带身上了。 这大棉袄为什么占地儿呢？晚上它就当了这个褥子了。 你晚上但是还铺着睡啊？ 那可不是，你省第二天一大早起来了，就起来就得过来占地儿啊。 把你自己一人锁在图书馆里边， 有什么不行？ 晚上黑黢黢。一个人都没有，你不害怕？ 图书馆，这又不是洞穴。 是大学，不是洞穴。 看见没有？旅行用的牙刷、牙膏，这么一折，啪，长了吧？ 折了。 你往反来折，才能收起来。 哦。 哎，你看，咔，这小肥皂这么点儿，我知道我用得着酒店的。 你先等会儿，同学， 嗯， 住宿舍，你上酒店拿什么肥皂？ 小啊，这个。 不是，我没问他个儿大小，你是住酒店来着？ 不是，你没听明白，就是我以前住酒店，拿了他们的肥皂，我就知道在这儿轻装简行。 啊，这四个字必须得这么顿着说，是吧？ 明白不？ 连起来说不出来是吧？ 哎，你看这小毛巾，其实就是一块眼镜布。 尽管眼镜布叫小毛巾啊， 你晚上还在图书馆里洗澡啊？ 这同学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啊、 有一是十五二十二十五 那数钱的是怎么着 我呀俩眼睛布这个晾干了擦眼镜吃的时候呢擦脸 好、哦、要不然你那脸这么脏呢 哎 哎他冷不冷冒一句他是不是那撒意睛睡着了 去你的吧 这种一看就考不上眼 哎这可不一定 这他大茬了 你学的根本就不尽心不尽力这个 尽心尽力点点滴滴你们准备好了吗复习材料买好了吗重点抓住了吗、嗯、那知识储备够吗习题都看过吗 瞧您这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您这还看习题呢 怎么了 您数数连乘法都不会还得五个五往上数呢 真是你考什么专业我听听 对 计划统计 是计划是统计 计划统计这是一个专业，你什么专业？ 英语。 哦，我说不明白我们这是呢，你呢？ 电子。 哦。 我跟你们说，早上六点多我就在咱们学校天台。 谁问你了？ 天台我就开始背单词了。 学校天台，学校、 哦、教学楼顶上 啊。 我迎着曙光啊，我沐浴着这个晨光啊，就我迎着这个朝霞呀、 啊。哎，已经三光了啊！ 他早上起来就。必须得赢着， 对对对， 他怎么没输我？ 对对对， 我就这个，清气上升，浊气下降， 要放屁， 石龟大张水了吗？您就说您早上起来要接手不就得了吗？ 在楼顶上？ 不是，我是说这个也一天之计在于晨，一早上起来念英语特别有感觉， 肚子给劲儿，啊、嗯。 这同学没法跟他聊天， 五十五六十， 不是同学，我想问你， 情商太低， 哎呦。你吓我一跳，我同学， 嗯， 你早上起来就得上天台， 嗯， 好、哦，这可是老生戏，上天台，还要打金砖，啊，余奎志、谭元寿，这都唱过这戏，都拿手之极。 你是 一得一一二五二一三等， 我觉得 他们是不是都统计谁上天台？ 够五个画一正字是吧？有一 十 三十 五， 哎 呦，三十三十四， 还是有点困的。 对你起太早了。 一会儿趴这桌上，我睡会儿。我还带了这个抱抱枕。 好， 别睡，哎哎哎， 嗯， 你睡我们怎么办？ 你们学你们的呗。 我们学你在我边上睡，你这影响我。 影响你什么呀？ 再说一大小伙子跟这读书，旁边睡一姑娘，这可好说不好听。 我就趴在那儿，又不是躺。 你有呼噜？ 谁有呼噜？你这同学。 五十三十， 这是电门 吧？ 哎呀， 你看我，你这不认真学习劲儿，我觉得你就不应该来自习室，在宿舍就解决了。 他吧？ 你。